自常被鬼子抓住的， 对， 受尽了敌人的折磨，严刑拷打。你说我要是再坚持一下，我要是再咬咬牙，不就挺过来了吗？ 那你不就成了正面人物了吗？ 对呀、啊， 那我怎么办啊？ 这咱们还可以再改编嘛，是吧？ 什么改编啊？ 你老帽啊，咱山东大汉讲义气，够朋友，为朋友情愿两肋插刀啊！今天朋友我有点忙，你得帮一帮吧。 你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呀。 你看，你替我叛变一下。 什么什么？ 我替你 叛变， 没问题。老帽，你真的咱们商量。你替我叛变一下。 不行， 你要觉得吃亏，这件绸子衣服给你，我穿。 不， 我这没问题。 不行，我条件不行。 你客气什么？拿着。 谁跟你客气啊？我是正面人物，主角。 这不就结了吗？什么乱七八糟的，说了半天。还不是还想让我给你演配角吗？ 好了，开始。 神气什么？说实在的，到了舞台上，那还得看谁有戏。 快点！站长， 队长。别开枪！ 是我。 哦，是你小子。嘿嘿， 是我。 来后山。往后山。 还干什么？ 往后站。 怎么往后站？ 配角。 是你小子。 是老子我， 啊，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 队长，皇军托我给您带个话，只要你能够投降皇军。 对，我怎么成了背对观众了？ 我怎么知道？ 你位置站错了吧？ 你说怎么着？ 你怎么着？ 我干嘛这么站？ 你就这么站。 怎么不成啊？ 你看看， 观众只能看见我侧脸的， 这就对了吗？你是配角， 我配角就只配了半个脸呐。 哎呀， 有这个道理吗？ 你可以把这半个脸的戏挪到那半个脸上去吗？ 那我这半个脸怎么办？ 不要了， 都放这面。 嗯， 这可就是二皮脸了。 啊，你演的就是二皮脸吗？你不能抢戏，对不对？你这个地方始终要保证我的正面给观众。 好，行，我就保证您的正面给观众。 对， 来吧。 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 队长，皇军托我给您带个话。只要能够投降皇军。白日做梦。 你是个叛徒。 我这都是为了您好。太君说了。 说什么？ 太 说什么？ 太君， 你别说了。你老挡着我干什么？ 我怎么挡着你了？ 啊， 我这是为了保证你正面给观众吗？我只好给观众后脑勺了。 你这是抢戏。 我抢戏了？ 那可不。 我抢戏了，我连脸都不要了，拿什么抢戏了？ 你说像你这样的演员，我还能给你死规定吗？ 那你就规定好了。 来来来，你就站在这儿。 站哪儿？ 这 儿。就这儿 啊？ 就这么大点地方？ 你脚多大呀？ 好，够站了。 行，再大一点。 来来来，就站这儿。就站这儿了啊？ 对。 行，没问题，你放心。我不出这个圈，照样把戏给他抢过来。 你说，你说什么？ 我说不出这个圈也能把戏配合好啊。 啊，下开始。看， 队长，别开枪。是我， 我呀。哦， 哎，是你小子。是你把敌人 看着我， 出圈了。 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 哎， 你洗澡了？ 谁洗澡了？ 你干什么？这是 我设计的戏，擦一擦汗嘛。 你不能乱动啊！ 我怎么乱动了？ 你这个地方一乱动，大家都看你，他就不看我了。 啊，你管得了我？ 你还管得了观众？爱看谁呢？你说你佩斯，你太不了解你的条件了。 我怎么不了解我自己？你说你这条件多棒啊！你让大家看一看， 大家看看 这鼻子，这眼睛，这脑袋瓜子，那是几千年才出一个呀！ 小心眼不容易。 像你这样的形象，说小偷小摸啊，不法商贩呢，地痞流氓啊，不用眼往那一戳就行了。 几千年就出这么个东西，是吧？ 你不是东西。 什么？你说我不是东西 啊？你是东西。 我是什么东西？ 不是，我是说呀，像你这形象往那一戳，不用演就行了。 怎么戳呀？啊，就像那个电线杆子似的，能行吗？ 那还用演吗？ 是吗？那这演戏倒简单了。 本来嘛， 好，就照您说的演。 来， 队长，别开枪，是我。 哦。 你小子， 说话。 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 你说话呀！你们家电线杆子能说话吗？ 你这个台词还是要说的吗？ 要说就说呗。 哎，你千万记住啊！嗯，只要我掏出枪来一抬手， 怎么着， 你就倒下。 为什么？ 这表示我的枪法准呢。 可以呀。嗯， 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 队长，伙计说了，让你交枪投降。 住口！白日做梦，你这个叛徒！ 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啊！投降了皇军，把这 票 我保卫金票。 住口！我代表政府，代表人民，我枪毙了你！哎，人呢？人呢？ 这儿呢？ 我还没打你，怎么就倒了？ 哎，这不是你说的吗？只要掏出枪一抬手，我就倒下吗？ 那我还没开枪呢。 哎呦，这不显得您枪法准吗？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进行的快乐之旅，要来一同说一说相声小品当中的主次之争。群口相声《五官争功》由马季创作，并且在1987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与刘伟、冯巩、赵岩和王金宝合作表演。这段相声在当时火爆异常，观众笑如泉涌，产生了极强的艺术效果，是群口相声当中的上佳之作。这段相声采用的是寓言体的表现形式，用四个演员分别扮成了甲的嘴、眼、耳朵和鼻子，并且通过他们跟甲的争论以及他们四方的相互争辩来构成包袱，产生笑料，进而表达主题，所以显得那就生动自然又妙趣横生，在新颖的比拟当中给人以全新的思考。群口相声《五官争功》的创作年代是80年代后期，当时社会上那种脱离集体、排斥他人之风大有蔓延之势，社会上看不惯他人先进或致富的言行举止，也常常溢于一些人的言表当中。而这段相声《五官争功》所以能在笑声中产生让人幡然醒悟的作用，就是它及时准确地剖析和展示了某些红眼病者的病态心理。下面呢，咱们就来听一听马季、赵岩、冯巩、刘伟以及王金宝表演的《五官争功》的片段，听一听这五官是如何表现自己的。 就连你谈恋爱也没离开过我这个耳朵。 你怎么也提我这事儿呢？ 那当然啊， 跟您耳朵有什么关系啊？ 你们俩热恋的时候啊，总是亲亲热热，互相吐露爱慕之情，靠什么呀？ 靠什么？就靠那嘴来表达。 靠嘴说 啊？ 说什么呢？ 没听出来， 就是啊，要有我这灵敏的耳朵，您就会听得一清二楚。 说的什么意思？ 他说呀，你小心点啊，我爱人在后边。

几千块钱买的音响，那就是你的，我们才听得着啊。 对， 小家伙，他们全有好处不是？ 最可气就是你的鼻子。 我怎么了？ 你不错了，你在最中间，我们全在边上围着你转。你还不知足，今儿双方没人感冒，后闹个鼻窦炎什么的，也搭着他手懒点，留点清鼻梁全漏我嘴里。你拿我这儿当痰盂儿啊你。 真是的。 我再问问你。 还问什么？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是不是他嘴的责任？ 哎，这是你的毛病。 那你这鼻子麻木不仁，不闻不问怎么说了？ 对， 口若悬河，信口雌黄，就是你嘴 啊。行了，耳朵，你这耳朵偏听偏信，耳旁风，那就是你的毛病。 啊，那云山雾罩，造谣生事，说的是谁的？ 啊，你这眼睛也可以了，那社会上的红眼病就是你传染的。 得，各位，就这点荣誉，他们自己就打起来了。 脑袋，哎。我对你有意见。 对我有意见。怎么了？ 你凭什么把我这嘴放最下边啊？ 是啊，啊，当初他就那么设计来着。 你得把我这位置往上调。 怎么调法啊？ 我这嘴得长你脑瓜顶上去。 这嘴长到这儿来，赶上下雨你不怕存水啊？ 反正我得最高啊。 行，脑袋啊，我对你有意见。 你有什么意见？ 我不能跟他们在一块儿啊，我得站最高峰。 好，他也长到这地方来。 脑袋，我哎，我高瞻远瞩，我请求上吊。 啊，你意思你也上来？倒吗？ 脑袋，哎，耳朵也必须长你脑瓜顶上。 耳朵也指我成兔爷了，我这个。 你们上边站吧，让我 别。干嘛呢你们？五官全长我脑袋上头，都得听我的。五官分工不一样，得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团结起来才能干出点事儿来呀！照你们这样，自己强调自己重要，不要你们，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回来，回来，回来， 怎么又回来了？ 我琢磨过来了，你们几位全走了，我这脑袋成鸭蛋了。 刚刚我们欣赏到了马季、赵岩、冯巩、刘伟、汪金宝合作表演的相声《五官争功》的片段。这段相声演出之后，人民文学在1987年第三期上予以发表，可见它艺术性和文学性是达到了雅俗共赏、寓意深刻和耐人寻味这一审美高度。话说2009年，马季的儿子马东等人将《五官争功》进行了一番改编，更名为《五官新说》。虽说不再是争主论次的这个内容，但是仍然是获得了听众的一致喜爱，自然跟生活当中离不开主角，更离不开配角。有了主角，也肯定会有配角，各有各的角色，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了，自然会得到生命价值的实现和意义的升华。说到这儿呢，咱们今儿的娱乐大篷车也要进站了。最后为各位送上一首歌吧，咱们轻松一下，秦海璐演唱的《没主角的戏》。当然在现实中这是不可能的。在歌声当中，司机韩涛感谢各位的乘坐，我们下次旅行不见不散。 注定一切都改变，所有故事不相连，新鲜的开端都是那么甜，就在我只紧着眼，爱的游戏没边缘，从来就不会有什么疲倦。 这迷途方向莫变，突然的感觉仿佛在真实一切，不要再冒险，奇迹方向面前，等着你出现，继续所有危险，失去你的手，在这刻带我飞。熟悉的舞台，好戏就上演一刻，我无能松懈。熟悉的舞台，好戏就上演，胜负就在瞬间。爱情的舞台，谁能站到前一双迷恋的眼？爱情的舞台，谁能站到前？原来早已沦陷。就上演一刻，不能松懈。熟悉的舞台，后戏就上演，胜负就在瞬间。爱情的舞台，谁能站到前？一双迷恋的眼。爱情的舞台，谁能站到前？原来早已沦陷。熟悉的舞台，后戏就上演一刻，不能松懈。熟悉的舞台，后戏就上演，胜负就在瞬间。在旋转。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